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发言人就美国最近为其与南朝鲜伪军后战集团合谋勾结来追加运进萨德发射台的事实被曝光，对萨德用地皮的环境影响评估重新进行感到不满，就催促并公然强迫南朝鲜当局部署萨德一事18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现在美国逼迫南朝鲜当局接受有关部署萨德的决定，亲美保守集团追随美国并施加压力，加上还有南朝鲜社会各界和周边国家坚决反对萨德部署，所以南朝鲜当局受到二重三重的折磨。我们在此声明，部署萨德不是像美国和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所宣扬那样，旨在保护南朝鲜免受北方威胁的，完全是从美国要把南朝鲜转变成一个导弹防御系统的前哨基地，来实现称霸世界战略的侵略政策出发的。若有萨德部署，那么在南朝鲜会有像安装一颗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定时核炸弹那种极其危险的事态造成。南朝鲜当局如果是一个真正代表烛光民心的政府，就不该接受美国主子的强硬要求，现在也应当清醒头脑，遵从南朝鲜各界要求撤销萨德部署的民心。为了完全消除为萨德问题伤脑筋的事，还是倾听要排斥外部势力、坚持民族自主精神这一统一民族的劝告为好。南朝鲜当局如果执意逆行于大势所趋，容许萨德部署，就会像把美国的萨德当作护身符，带头极力策划加以部署而被埋葬在历史坟墓里的朴槿惠逆贼集团那样，落到悲惨的下场，将永远遭到历史和民族的唾弃和排挤。美国肆意强迫部署带有侵略性质的萨德，这种强盗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谈话强调，南朝鲜人民要更加熊熊燃烧反美圣战烈火，从神圣的祖国疆土上赶走那些跨世纪强加种种不幸和痛苦的美帝侵略军和萨德等核战争装备。